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很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很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丞琳。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做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周日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又是久违的大编制。如果在两分钟之前已经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会发现今天直播间又是人员非常的丰富哈。然后呢，又是久违的套谷来到了直播间当中。常有人说夜晚听爵士，夜晚听 Blues 是格外合适的，但是爵士和 Blues 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布鲁斯乐队在中国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这支乐队呢，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慢慢的聊。欢迎 Mojohand 乐队，来先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们是 Mojohand。 OK， 来简单介绍一下乐队的话，你会怎么介绍？ 这个长途跋涉到我这儿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听广播人说，哎，怎么刚才没声了？从主唱，然后到口琴手，到我们贝斯手，传到了第三，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到您这儿了。为什么？ 三传，哎，一传、二传、三传。嗯，最早这个乐队组建，因为是2014年的时候，我和吉他手，我是贝斯手王征，我和吉他手微微，我们在北京最早把这个 Mojohand 这乐队的雏形先建立起来的。 那回溯到2014年的时候， 对对对，也是一个夏天， 嗯， 在宝钞胡同 ，Modernista 一个老酒吧，我们在那个酒吧经常演出，然后晚上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决定组一个 Blues 的乐队。 这个决定是一时兴起的，还是想着它是长远发展的？ 啊，以前肯定有这想法的，但是这名字就是在那天晚上想到。 为什么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Mojohand 这个名字是很多 Blues 经典的曲目中的一个单词俚语、嗯、黑人的俚语，它经常会在 Blues 音乐里用到，然后作为一个 Blues 的一个贯口，类似这样的，就是它就是有它的含义。总之一提起 Mojo 这个词，就是一个非常 Blues 非常蓝调的色彩。 所以如果有朋友一看这个乐队的名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说明他是 Blues 的一个资深的一个粉丝。 对对， 但通常情况之下大家是不懂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 对，有好多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也经常问我们这汉语名叫什么，中文名叫什么。 所以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弹法的一个东西吗？ 哦，也有一种音乐叫 Mojo Beat， 就是这种音乐有一点点那种乡村音乐的感觉，然后但还是 Blues。 好的， 也有这样。 从2014年当时在一个小酒吧当中说好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乐队的尝试，然后可能也没想会走多远。 也想过，当然希望长久。 然后一晃已经到了2021年， 七年了。 今年好像还办了60场巡演。 对对对，我们从去年到今年一共是60场巡演，整整60场。 以前会觉得不太可思议吧，毕竟布鲁斯乐队在中国其实发展的并不是老百姓那么的知道和了解。 确实以前有一些乐队也在做巡演，但是都是小量的，新专辑出了以后公司会有安排，然后有一个比如十几站20站的巡演， 我们正好在疫情的中间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启动我们的新专辑的巡演，因为专辑已经早就录制成功，然后就一直等，然后在去年的10月8号，我们把这个新专辑发出来，然后开始了我们60站的一个漫长的巡演之旅。 所以其实也用了7年的时间，见证了从无到有，然后从人少到现在可以办60场巡演，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成长。 我们6位成员办了60场，非常不错，感觉非常好。 是的。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花边消息哈，我们原本今天晚上没想搞这么大的一个编制的， 嗯， 后来怎么就又决定把这个套鼓拿上来了呢？ 对，开始我们也想，因为以前来那个台里都做过节目，都是那个不插电的感觉，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因为我看到你发给我的那个，就是那个谢天笑他们做现场，他是用的电鼓， 嗯， 我觉得既然电鼓可以嘛，真鼓我们也可以试试，所以这样的感觉更贴近 blues 的这种真实。 特别喜欢音乐人的这种真诚，然后不自觉的攀比之心，才会有今天晚上2个小时非常精彩的现场。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现场表演正式的开始。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3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任何你想提问的问题都可以发送上来。老规矩，片花之后我们的现场表演正式开始。夜晚是属于 Blues 的。97 Step Show， 今晚我们请来的是2014年就成立的 Mojo Hand 乐队。 Blues in the black hole, rock and roll in the black hole, funky in the black hole, reggae in the black hole, rap in the black hole, jazz。 这支诞生于7年前北京一个夏日的乐队，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走在自己热爱的路上。如今他们是中国演奏 Blues 音乐的先锋乐队代表。 蹦蹦蹦蹦 Right on your feet, 蹦蹦蹦蹦 I like like thatHow, how, how, how Look where you are。 提到 Blues， 大家都会想到英文的表达，而他们也大大的一张同名专辑，作为近年来不多见的中文蓝调专辑，用东方的视野尝试探寻传统蓝调的新边界。 不用说太多，也不用怀疑， 97 Step Show Blues 之夜。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表演嘉宾 Mojo Hand。 友情提示各位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脚，不要乱踩哦。演出正式开始，欢迎 Mojo Hand。 幸福的阳光会在何方，未来到我们大黑蓝作坊， 欢迎 Mojo Hand。 这是我们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他们表演的第一首作品《春音乐》的表现。看微博直播叫夏游，这位朋友说前几天看了现场好棒，然后发的是那个流泪的表情。我其实在现场，因为整个直播间只有我一位观众啊，我也是一个流泪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终于啊，终于带来了这么一场 Blues 一个纯乐队大编制的一个专场。虽然我们刚才那个调音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非常现场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时间比较仓促嘛， 哎，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一个调试时间。这首作品是你们通常表演的？ 是我们的一个 intro 开场曲。 每一次都是开场曲吗？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是最早的一首。对，就叫 play 玩。 是不是也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每一次在现场演的时候你们都会有不同的玩在里面，所以他每一次的演出不是一样的？ 嗯，可以这么说。但虽然 走向肯定，大走向肯定是一样的。 对对 对，大的结构大的走向是一样，但中间有可能我们的 solo 的段落会有一些比较起伏，不一样的起伏。对， 所以像这样的作品的话，通常是你们在排练间当中大家即兴的玩出来的，还是也是精心的设计出来的？ 玩的时候偏多，有个别的曲目也是会设计，但是像这种歌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动机之后大家一直在玩找，然后把这个最终的结构律动 riff groove 都给它确定下来。 现在很多喜欢听 Blues 音乐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是说这个 Blues 听起来是比较一个玩的一个状态，所以请问是不是在做 Blues 音乐的时候你们通常也是一个以玩为主的一个心态来去做？ 现在有请我们的口琴手小松。 你跟问什么来着？ 请问 Blues 音乐你们在玩的时候，就是你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大多是一个玩的一个心态再去？ 对，我们最早成立这个乐队，就刚才王老师说我们那个2014年成立乐队的时候，其实我加入稍微晚一点，我应该是2015年咱们认识的，对吧？我们就是在酒吧里边 jam 就是一块玩到一块的， 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即兴的一个创作的 freestyle 的一个玩法。 对，玩高兴了大家就一块玩 啊、 哦、对，然后就会 有玩不高兴的时候吗？ 有，太多了。 不高兴是 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不会玩，就不想跟他玩， 就是感觉不对是吧？ 感觉不对，对，就是没在一块儿 啊。 对， 所以对的时候算是比较少的。 对，也不少，就是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你跟人聊天一样 啊， 你肯定会有这样感受，面对面遇到一个人刚认识他，对吧？你聊一会儿你就觉得哎挺不错挺舒服， 有话可以继续往下聊， 还想继续跟他聊，对吧？但是这个音乐也是一样的，你跟他聊了一会儿就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就算了。 嗯， 不好意思啊。 OK， 不好玩了。 所以那你们算是一见钟情吗？ 嗯，对，一开始还算一见钟情，中间也有一些摩擦。 还有什么心猿意马的时候吗？ 就大家熟了之后聊着聊着，就是音乐理念上啊，其实主要是音乐理念上大家会有一些各自的想法，但总体来说大家的方向都是基本一致的。 嗯， 因为我们的基础，我们的共识就是 Blues。 嗯， 对。 经常有人会问，请问什么是 Blues？ Jazz 跟 Blues 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得让晨晨来回答了。 来，我们再转一下，又给推回来了。你看这问题很难回答吧？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哎， 虽然我们不是唱京剧的，但确实是一个老生常谈。 你愿意用老生的唱法来一句我们也不介意。 对，我们经常会被问到 啊。 而且我想肯定是很多人喜欢 Blues 喜欢爵士乐的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嗯， 大家都觉得好像这音乐差不多吧，爵士蓝调， 对， 那种感觉好像是一种品味， 甚至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是一家人， 哎， 或者就是一个人。 以前我们和这个有一个节目叫 Steven 爱音乐，有一个平台 APP， 那徐老师主理人 Steven， 他跟我们就了解过，他说你们觉得这个 Blues叫 Blues 合适还是叫蓝调合适？ 嗯， 大家对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我们当时也有分歧啊，大家就是有的人觉得 Blues 是一个音译过来的感觉，更接近于这个英文 Blues 的这个本质吧。 嗯， 但是那个蓝调呢又是一个色彩感非常强烈的这么一种称呼。其实我最早喜欢 Blues 也就是因为听到一个台湾的，不是听到，就是看到一个台湾的书， 台湾地区的一个书， 吉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小册子， 嗯， 上面就说到这个蓝调。我其实就是觉得，哎，什么是蓝调？这个蓝 音乐还有颜色的吗？就那个时候就觉得蓝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称呼。 这个早是大概多早？ 就是在初中吧，我具体忘了，可能初一初二。 嗯 嗯，就是正好我们那个， 你是因为先看了书而不是先听到的音乐 啊？肯定是啊， 先是看到的书，觉得 最开始没有听到这种音乐。 哦， 初中的时候肯定不知道， 所以只是看到这个书，然后说是居然还有颜色，然后才会想去了解。 书也是蓝皮儿的，然后里面说一个音乐叫蓝调，来自美国黑人的。 哦，那你这个还比较特别，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先听到音乐，觉得这个节奏很有意思，你还不是？ 对，我是因为我觉得蓝调这个称呼比较，哎，觉得挺特别，以前没接触过，还有什么别的颜色吗？ 然后了解以后呢？ 也是慢慢的，很漫长的一个时间段，后来才知道了这个布鲁斯音乐，才听到， 嗯， 开始有了一些，其实早期也对布鲁斯并不是那么完全认可，就听到了以后也没觉得哦，这音乐就是你的菜，你就会很好的去进入它，也是经过很漫长的一个阶段之后，从摇滚乐，从流行歌摇滚乐慢慢回到这个布鲁斯。 一开始觉得不是你的菜，是因为听不太懂吗？ 对。 听不太懂的点是因为它的节奏本身吗？ 对，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它早期的那种老的 blues country blues 那种， 哎， 都基本上就是一个黑人老黑，他在那儿唱一些非常即兴的感觉的东西。 是 啊，虽然他是成歌，但是他比较随意，一个人弹吉他或者吹个口琴，所以他唱出来的音乐好像歌词也是有一点跟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有连接。 嗯， 反正在年轻人的时候对这样的音乐还没有，不是一下就一见钟情的， 对吧？ 嗯， 这也是下一个可能我们要聊到的话题。也会有人说这个 blues 是年纪越大越懂这个味道。 嗯，我有这种感觉吧。 你是有哈，但你不代表所有人哈。大家干嘛今天一片沉默？还是你们乐队习惯一片沉默？ 因为只有一个麦克风，我们只能传着说。 好，将就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因为那个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就说是不是 blues 是只有这个岁数上了岁数才喜欢的？ 哎， 大年龄大了才喜欢的？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可能你放在美国啊，放在欧洲这些，它就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音乐发展历史的这样的地方是可能是适用的啊， 嗯， 因为它层出不穷嘛，最早是 blues 音乐，然后 blues 影响下产生了摇滚，产生了爵士乐，产生了后来的 R&B、soul 等等很多东西，对吧？它已经达到一种新的状态了，但是 它是很深的那个根基。 我们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整个这个流行音乐的发展是上个世纪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的开展起来，而摇滚乐这个东西。对，我不说大家也明白，对吧？其实对我们来说历史比较短的。 是的。 然后这个 blues 这个音乐它是摇滚乐的一个基础，那它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嗯， 明白吧？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对于这个新生的这个东西啊，大家的抱有态度都是比较新鲜的。 是。 对啊，所以说其实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大概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喜欢 blues， 我听到这个就是这种音乐我就不行了。 嗯， 我之前也听这个 hard rock， 我也听这个金属等等。 你一开始听的跟他听的是一样的吗？也是一个智者慢悠悠的在唱着味道很浓郁的蓝调的感觉的东西吗？还是节奏感很强的？ 嗯，节奏感比较强的。 嗯， 对。当然我后来听也会，因为 blues 风格分很多种嘛， 是 也有一些很悠长的一些比较慢节奏的82的这样的小曲子啊，也有比较快的比较硬一点的东西， 是 这我都很喜欢。其实我们吉他手应该我记得他跟我的经历差不多，他以前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但是现在也很年轻啊，他就更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听到这种音乐他就喜欢了 啊， 对吧？所以说不存在这个年龄大在听啊。 你当时喜欢的点是什么？ 就是让你觉得舒服，你听到这音乐你就想动， 哎， 你会感动，你会觉得他表达的特别直接，他就有一种魔力， 嗯， 一种吸引力， 嗯， 没有意思啊， 对，说不上来的，你就是会被他勾走。 对，就是喜欢，就像吃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一样，你的品味，对不对？ 对， 你喜欢某一个颜色，就是这样，这么简单一道理。 你聊了两次天，第一次聊的是喜欢跟一个那个人聊天的时候， 嗯， 对不对味很快就可以感受到。第二次比喻就找喜欢吃的东西了，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能找多少次的比喻。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都很恰当。 对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晚上不是纯聊天的节目哈，既然我们这么大编制的来到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出继续。看微博的朋友说中国最好的 blues 乐队，今天晚上确实很难得的请到了 Mojohan 的乐队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进行畅聊分享。 以下我们继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既然我们这么难得的晚上两个小时都在聊和玩布鲁斯，有任何你想问的问题随时发送上来。继续有请 Mojo Your Hand。 世界从此不再安静，不传来哭泣的声音，沉默放大的早的背景，焦点战争还是和平，不去回想要逃避，问题是又能跑到哪儿去，陷阱，装作酝酿气势到明，懒得解释烂风景，你更没有听我表达的耐心，孤独从来都不是问题，是伪装生存变得容易， 依然是我们现场表演，我的妈呀，太棒了！ 世界从此不再安静， 今天晚上如果大家是在家里面看我们直播的话，就真的就最好是用音响来公放，我觉得是很好听的，然后想蹦就蹦跳吧。刚才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呢，也是 Mojohan 的同名专辑当中的耳鸣这首歌曲。然后大家也发现了，好像提到 Blues 音乐的时候，大家以前会想到的是经常是翻唱欧美的是很多的，英文歌曲偏多的，中文歌曲一直不多。但是在 Mojohan 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中文歌。请问写中文歌对于你们而言是很自然的，还是也是经历了一番寻找？ 如果从创作中文的角度上来说，Blues 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音乐类型，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就是韵律吧，它的这个腔调，就是其实它跟英文结合，就是听起来非常自然，但是 就是发音方法， 对，从发音方式上来说，那么你写那个中文词，然后这个方块字。 阴阳赏去四声调的时候， 对，这个跟它配合起来会稍微的有点难度，其实难度挺大的，对 对吧？你刚才说稍微好像又感觉又没有那么难，你们用了多久会找到的？ 我们其实一直 好，我们先休息吧，然后回来再给细细跟大家聊。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0: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晚上我们是大编制带整个套鼓来到974的直播间当中，两个小时跟大家好好的畅聊，包括即兴 freestyle 的玩蓝调音乐 Blues 音乐。所以各位，如果你对 Blues 音乐有任何的好奇，任何不懂，任何想要提问的，包括对于我们今天晚上的 Mojohan 的乐队有任何想要提问，包括你想要点唱想听他们哪首歌曲的话，都可以发送跟我们进行互动。三种收看视频直播的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夜晚是属于 Blues 的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请来的是2014年就成立的 Mojohan 的乐队。 Blues is a black hole， Rock and roll is a black hole， Funky is a black hole， Reggae is a black hole， Rap is a black hole， Jazz 这支诞生于7年前北京一个夏日的乐队，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走在自己热爱的路上。如今他们是中国演奏 Blues 音乐的先锋乐队代表。 蹦蹦蹦蹦 Right on your feet， 蹦蹦蹦蹦 I like Liza，How, how, how, how Look where you are。 提到 Blues， 大家都会想到英文的表达，而他们也大大的一张同名专辑，作为近年来不多见的中文蓝调专辑，用东方的视野尝试探寻传统蓝调的新边界。 不用说太多，也不用怀疑， 974 Live Show Blues 之夜。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表演嘉宾 Mojohan。 友情提示各位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脚，不要乱踩哟。演出正式开始，欢迎 Mojohan。 幸福的阳光会回在何方，欢乐未来让我们打 黑蓝作坊。 短暂的休息过后，10:33，974 Live Show Mojohan 乐队的现场表演，我们继续呈现。以下话不多说，今天我们既然这么难得的把大家请到直播间当中，又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出现场，直接进行后半个小时我们的现场表演。OK 吗？来，继续有请 Mojohan。 Met you, baby, my whole life have changed. Since met you, baby, my whole life have changed. Everybody tells me I'm now the same. I don't need nobody.To tell my trouble to I don't need nobody To tell my trouble to Cause the things met you, baby All I need is you 一下子跟前一小时的节奏感不一样了。刚才依然是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现场表演，这首作品是翻的作品，改编的作品哈。Since Met Your Baby 是来自于2018年 Mojo Han 的带来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对，在那张专辑中，我们向非常很多历史上非常经典的 Blues 致敬一张专辑，也是我们在边学习过程中，然后录制一张专辑，相当于是。 所以这些人是在你们跟 Blues 有关的成长经历当中，都是很特别的存在吗？ 对，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歌，就是我们一直非常喜欢的。对，就是这个，我们应该是听了 B.B. King 那个版本吧。就是对，我个人是听了 B.B. King 那个版本，然后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对，就翻唱了这个。 这个翻唱是很自然的，还是也是需要改一些啊，或者是有一些？ 我们多少都会做一些改变，就是不是完全一样，只是就是说它的那个旋律啊，或者它的歌词，我们会比较遵照这个原版。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比如说的结构啊，还有一些 solo， 还是在某些段落上，比如说一些那个两段之间的这些衔接，我们都会做一些自己的处理。 前面也聊到，2014年的时候，乐队开始说组建，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才带来了第一张专辑。为什么等这么久？ 因为其实我跟那个、 这是一位新朋友，你前面都还没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我是吉他手薇薇，我是最晚加入乐队的。 你是今天在看直播当中这个粉丝最多的 啊？是吗？ 对，老有人说魏老师弹琴太好听了。 谢谢谢谢。其实我跟那个王老师就是2014年，其实我们2008年就认识了。就是认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Blues， 也是一个歌手，然后他要找这个乐手去玩这个 Blues， 那我们俩这么结的缘，所以 也是一见钟情吗？ 那必须一见钟情啊！ 啊，然后中间也心猿意马了， 排完练就喝去了嘛。所以其实一直在玩，然后2014年等于我跟王老师还有另一个鼓手，等于就是算是这个雏形。 嗯。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小聪啊，那个我们鼓手老吴，然后陈晨其实最后加入的，这么着这人算就是聚齐了，所有的缘分就集结到这儿了。 你们其实都是很资深的老乐手 啊。对，其实之前大家也都合作过，也都认识。 嗯， 只不过就可能缘分没到这儿吧。 那这个是定向的发出邀约呢，还是 好像也没有特别，也不是特别刻意，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个演出 啊， 然后比如说 想到谁了， 哎，对，然后就来了，来了，大家脾气秉性，然后音乐喜好也都差不多。 嗯，但通常老乐手最难的一点是跟你偶尔玩一下可以，但是你要把他说服加入到乐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吧？ 可是你要不在这乐队玩，你也没地儿可玩啊。 原来是这个现实原因。哎，我们刚才从哪个问题聊到这里来的？ 啊，什么意思？为什么做这张 经典？对，为什么是啊？隔了4年才出的第一张专辑。 哦，对，我刚才回答的不就是这问题吗？ 就是这4年过程当中，慢慢把大家凑齐。 对。然后这个就是，其实这种翻唱在这个 blues 还有爵士乐里头，其实它是一个传统。 嗯， 就是别的音乐风格里头，其实不怎么玩这块的东西。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大师，他出一张那个，比如一张专辑，其实可能70%-80%都是翻唱的， 是， 可能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他自己的原创， 是，特别是现在的音乐餐吧啊，音乐酒吧很多，大家去到以后听到的 blues 爵士专场的话，大部分都是翻唱， 对，而且很多那个成名的人的成名曲也都不是自己写的， 嗯， 所以其实这挺有意思的。然后这种音乐也是，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玩这个 blues， 其实它就是你刚才听到的，其实很多就是基于一个12小节的这么一个套路，那就是你也可以玩这个，我也可以玩这个， 嗯， 那就是看谁在这里头，比如说哎，弄点更有意思的事儿啊，不论是从律动角度，还是从编配角度，或者从演奏角度，所以 这个玩点不一样的东西是纯粹靠技法上的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可以给他演绎出来呢，还是大多是靠自己的灵性悟性？ 都有吧，而且乐队在一起更多的是大家互相碰撞 啊，你给我一个动机，我给你一个 动机，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你光自己在那耍不成立， 嗯， 主要还是我这在一起要有一个好的化学反应，然后每个人的能量就都能发挥出来、 okay、 要不然可能是减分的，所以其实这个就特有意思， 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用四年的时间才找到一群对的人，因为首先碰到对的人不容易，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还确实是个小众音乐，就是听众不多，玩的人就更少。 到2021年，您依然觉得布鲁斯音乐在中国还算是小众音乐吗？ 那肯定了，这是客观现实。 嗯， 确实是这样，就希望以后它没那么小众吧。 嗯， 随着这个，因为现在资讯也比较发达，然后因为我平常也教学生，就是现在的小孩其实眼界很开阔的。 这个小孩是多大的小孩？ 小孩就有2000后的， 嗯， 还有就90后什么之类的。 哦，90后已经不算小孩了， 就对，主要是我太老。 2000后的他们对于布鲁斯音乐已经是一个， 对，就是至少他，就是他真的是特别爱这个音乐，他能扎进去， 嗯， 所以你 或至少说喜欢听的人比以前多了。 我觉得是吧，因为就是原来是没机会听到，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概念，根本就是我听音乐是没有概念，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布鲁斯，是不知道， 对， 那时候老说买专辑就主要靠封面嘛， 但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你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包括你说00后的朋友们，大家会提到 Billie Eilish， 大家会提到 Ariana Grande， 然后再往后数布鲁斯他依然不算是他们的首选之一，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有幸要是知道了，他就很快就能查到这东西， 对 对吧，就拿着手机随便一摁，就基本上如果你感兴趣，你就有机会能往下看， 对， 以前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或者非常少，所以我觉得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嗯，你玩布鲁斯是用了多久然后才觉得自己上手了？ 那肯定挺长时间的， 大概 得好多年吧，也太具体的，我就记得我有印象特深，就是那会儿那个中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唱布鲁斯的航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他那会儿好像还没出专辑，我去看他演出去， 嗯， 就在那个三元桥那边有一个小咖啡厅，然后那会儿我就根本就不会弹这种音乐，然后他跟那个另一个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大泽宽，就两个人玩这种，他们都是比较老的那种老派的那种布鲁斯，然后就我就觉得他这吉他肯定跟我这不一样， 嗯， 就是他怎么一出能出这事儿啊，我就觉得很神奇，你就说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你说到这个老派布鲁斯真的是很多人一开始最喜欢的那个点，好像那个吉他声一出来一下就把那魂儿勾走了一样，你们的作品当中好像老派布鲁斯的感觉的东西不多哈。 对，这个让我们那个鼓手给你讲讲， 我们稍后再讲好不好？请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场来一个老派布鲁斯感觉的东西？来，出题了哈。 A， 接下来再度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场表演又要开始了，老调调的布鲁斯的感觉。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继续有请 Mojo Hand。 to see my mama be leaving home. 醉了，此时此刻应该就看完就来一口威士忌下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各位朋友。刚才这首歌是什么歌？ 帮帮币。 来吧，刚才要跟我们打招呼的这位始终没有出声的鼓手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猫爵汉鼓手吴志军。 吴志军，嗯。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魔球汉的呢？ 大概2015年吧。对， 也是认识很早吗？ 对，认识是很早，但是 你为什么要始终眼神确认一下，然后再可以回答接下来这个问题？ 因为我年纪大，记忆力不太好，现在经常失忆。 这个都不重要，主要是2015年的时候你才加入到这支乐队。 对对 啊。 对对对， 你以前是给乐队打各种类型的鼓，不局限于哪一种音乐形式？还是 对对对，我做2015年之前可能是演一些爵士乐比较多， 啊哈， 但是我可能是他们中间是最早做布鲁斯乐队的，我可能2000年就刚才魏巍说的那个航天那乐队， 嗯， 对，我那时候就参加第一个原创乐队就是布鲁斯乐队。 布鲁斯乐队跟爵士乐队作为鼓手而言的话，打法也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完全不，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但它潜在的律动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刚才你在说这个爵士跟布鲁斯的区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布鲁斯的整个节奏比较直接，比较简单。 嗯哼。 但是爵士乐切分比较多。 我们有可能直接听一个现场的一个感觉来，让我们很明确的感受到吗？就是只打鼓啊。 对，他打法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对对对。 所以有可能你就直接来打鼓，让我们来猜这是布鲁斯还是爵士吗？打一段， 打一段， 嗯， 啊，基本的， 对，你先打一打一段， 对，我们猜猜看哈。 简单，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但是它强调二四拍的那个， 但它流动感很强。 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别的乐器加进来的话，它的其实的创作空间会更大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它主要就是这个骨架的作用比较明显。 嗯哼， 对，就摇滚乐为什么是从 blues 它演化过来呢？就摇滚乐的鼓也是一个骨架，它相对也是比较简单，只是把它打的方式换了一下。 但它相对比较简单，它却是一个框架，对不 对？ 对， 它框架，它骨架的那个比较明显。 嗯， 对对对。 那如果是爵士呢？ 爵士乐就是它主要是讲究一些切分。 嗯， 因为爵士乐就是相比blues来说，它的和声比较复杂。 嗯， 然后在节奏上，它会有很多就是切分的那种点。 我们还是直观的听一听看，好不好？有种久违的出题的一个考试的一个状态啊。好，差不多的速度。这个我觉得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到那个切分的一个区别了。 对对对，它很多点不是在正拍上。 是， 对，比如说布鲁斯的鼓，它的基本上重音都是还是在正拍上，但是呢，爵士乐它可能用彩镲来打这个支撑的那二四拍，然后其他军鼓、底鼓都是根据不同的乐器的那个的变化在呼应。 嗯，问一个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那以前玩大量是玩爵士的。后来玩布鲁斯，那作为鼓手的话，会不经意间的就打错了吗？ 他潜在的律动的那个，就他都是黑来自非洲黑人的那种， 嗯哼， 那种比如 swing 嘛， 对， 他整个其实都是讲究一个滚动感， 是 对 groove 对，但是所以其实怎么打都不会有太大的错，比如现在比较现代的爵士乐，他也参照了一些摇滚乐布鲁斯的打法， 嗯， 就其实现在已经到后来到 fusion 了，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就他你可以在只不过你现在确实是都是融合在一起了，对对，你可以在爵士乐可以用各种元素，其实是没关系，只要你要好听或者你跟其他乐队配合、嗯、乐手的配合能够在一起就可以了。 守株待兔的无敌小讨厌说：“物理舞老师，爵士、摇滚、blues， 样样都行。”好，我们这一段先进行到这里，稍事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后一小时我们精彩继续。今天我们可以加入这个点唱环节哈，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不在我们歌单当中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一小段的展示。互动平台还是三种，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生个小孩，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嘿嘿，你是否心慌？现实一点才算坚强，可是持续坚强十年之后会要显得更加渺茫。嘿嘿，你是否心慌？嘿嘿，就像我一样，心慌，我有点心慌，嘿嘿，就像我一样，我们都一样，自我以为正在追求他，把他叫做流浪。 现场带来的《心慌》这首作品依然是 Motorhead 乐队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前一小时我们聊完演完耳鸣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中文 Blues 的时候，也说到用中文来写 Blues 和唱 Blues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前面说到的主要难点在于这个腔调的问题。中文的这阴阳上去的发音方式可能不太是布鲁斯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腔调， 对，就是听起来会有点别扭，如果不去仔细研究，或者说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你的思绪到了，就是你想写的东西表达出来了，但是你跟着音乐的结合会比较别扭。 这个别扭点通常我觉得是音乐人自己觉得别扭可能会更多。你一开始是不是自己自身在唱中文的时候会觉得格外的别扭？ 有，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挺强烈的。刚开始， 刚开始是大概在2014年2015年那会儿吗？ 我加入的比较晚，我是最后一个加入的。 嗯 嗯，然后我们刚开始写的那个歌叫做《黑蓝作坊》。那个歌不是那么传统的布鲁斯，其实我们很多歌就是融合的音乐元素比较多，然后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吧。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去接近，就是最原始的这种布鲁斯的感觉去写这个十二小节的中文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就是说中国， 嗯， 这个做现代流行音乐的这个历史上，曾经有几个人也做过中文的布鲁斯，他们做的比较成功。 嗯， 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个 航天， 航天，对， 嗯， 他，我很佩服他，他就是他在这个写歌的时候，跟这个把这个腔调啊，包括他偶尔还能带出一些中国的那种元素来，就是非常非常棒，他融合的比较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张岭，大家也都知道的，岭哥的也写了一些歌。就是他们在这个方面经验比较好，我后来在写这些中文词的时候，其实也会去跟他们讨教一些，或者说借鉴一些。 你什么时候自己能够适应自己唱中文的布鲁斯的歌曲的？ 其实我觉得从巡演之后会更好，就是我在录音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是很 是2020年开始这段巡演之后吗？ 现在会越来越好，就是我很自信的感觉到是越来越好。 妈呀，也就是说在这轮演出之前的话，你都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一个 唱 中文的状态。 对，如果从中文状态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在60场巡演之前肯定没有现在好。 嗯， 对，而且那些旋律的掌握和确定也是在巡演之后会更好。 嗯， 包括在舞台上，然后如果我现在再去录这张专辑的话，肯定会比之前会好非常多，我是很确定的。 这个主要是来自于现场给你的直接的一个反馈感吗？ 不是，就是你对这个掌握这个旋律跟这个词的结合度，包括你在现场演绎不断的加深印象。 嗯， 还有就是你每一场巡演你都会比较认真的对待它，这就像你跟平时在排练或者是你平时在玩的时候的一种演出 不一样。对 对，你的投入的这个精力会比较多，然后你的注意点也会比较多，然后你要记住歌词啊，临时表现，它会帮助你对这个两个的二者来结合， 然后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就会更加加深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对的， 有些人也会说这个好像在布鲁斯音乐当中歌词不是那么的重要，但其实我觉得就至少《心慌》这首歌曲当中这个歌词还是很有的聊的，特别是最后这一段，我东奔西走，积极面对数不清的困难，争取早日接近出门前设定的理想。可是他们总说这是痴心妄想，说是降低要求现实一点才算坚强，可是持续坚强10年之后，未来显得更加渺茫。这是真实感受吧？ 对，这个我也许有一部分是我的真实感受，但是我可能也是观察就是周围的一些朋友，特别一些年轻的小朋友，比如说北漂啊，对吧，就是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在求生活或者求发展， 嗯， 或者实现他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特别是你有自己的音乐追求的时候， 对对对，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坚强去面对吧。 嗯，你迷茫过吗？ 我很长时间都是迷茫的。 所以也是在60场巡演之后才不迷茫了吗？ 应该从人生的阶段上来说，不是这个60场巡演让我不迷茫的。我在60场巡演之前就不太迷茫 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不再迷茫了？ 就是碰到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大家碰到的生活各类的问题都是基本上的，我觉得都比较雷同吧。就是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你要 追求，所以你突然放下了是吧？ 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放下吧，但是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看清楚，更看清楚一些事情， 嗯， 然后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或者渴望度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刻意。 对， 所以可以更 jam 一点的对待曾经的， 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比如我可能是，如果这个事我认真起来，那我就是一定要解决到底，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啊，尽量让它更好。 嗯， 那如果它不是完全是我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我也知道我可以放下一点。 嗯， 对。 这我觉得是到位的。你知道现在迷茫的或处在这个迷雾当中的大家好像时日变得越来越多了，可能一个月当中半个月不迷茫，剩下的半个月又是一个极其忙迷茫的一个状态，它可能扮演成的是一个常态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你刚才说那点挺好的，既然我们没办法解决，那让自己的心相对的 relax 一点，放松一点。 对的。 窝尼四八八说小松累了吗？在打哈欠。你该不会是早睡早起的人吧？ 没有，就是不累，还好还好。 所以打哈欠是你的日常的一个状态、啊、 没有，今天是比较确实有点累，因为今天下午做了一我们那个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网站嘛，就是蓝天口琴网、 啊、 我们做了一个活动，然后整场演出我就担当了吉他手和口琴手、 啊、 和主持司仪、灯光、摄像、布景，所有的一切。 你看，我以为只有电台主播现在是一个人，又要负责主持，要负责摄像，又要负责所有。现在其实乐手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所有渴望成功的人都是一样的，一个下场。 哎，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歌曲，下面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下面这首歌叫做《老吴歌》，是关于我们鼓手的歌。 哦。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听和看老吴歌。 老吴转身离开，关上门，眼泪滴落的声音，在安静的夜空下寸步难行，老转身离去，闭上眼，他仿佛看见他心里折射出阴影，不停叹息，生命中注定有那么多无奈，老感到无法逃避，就算抗拒，爱被时间冷却，留不住美丽。 出阴影，在无声的冷风中不停叹息，生命中注定有那么多无奈，老感到无法逃避，就算抗拒， 依然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这首老吴歌。老吴这转身离开还产生的故事挺多哈，所以这算是一首情歌是吗？ 正确 啊，该不会因为布鲁斯还耽误了你的恋情 啊？不是，这个我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刚开始大家也是大家找各自的，比如谁的动机啊，谁的歌 啊， 这个其实我都二三十年前的大学的时候写的一首小歌，然后 这二三十年都没有爱情了吗？ 然后也觉得跟 blues 好像有些能够用得上，大家就集体给它改编了一下，对对， 歌词很短，它像是一个小品。 对对，很短，当时其实也不算作品， 嗯， 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会弹点吉他唱唱歌，就是其实就是瞎唱的， 所以它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动机。 对对对， 若干年之后再把它拿过来。 对 对大概九四九五年的时候。 哎，有人说这吴老师骗人呢，还有人说失恋了才会有布鲁斯。确实是哈，以前张玲也说过这个问题， 布鲁斯比较忧伤嘛。对 啊， 嗯，对 对 所以也是一段失恋的故事吗？ 其实不是，不是失恋。 好了，不为难他了。 对对对， 来看一下那个微博直播的守株待兔的无敌小讨厌说，刚才我们说这点歌的事儿哈，唱一两首粉丝点的歌吧。你们说这个点歌的牛，他们已经在群里面都吹出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点歌的歌曲。请问你们猜哪一首歌曲会是点的最多的？有一首很明确的，我看能不能猜到。 嗯，应该是 Blueberry Hill。 哦，你猜是这首？ 对， 是 Star。 对，来一下吧，好不好？ 来吧。 吐鲁番的胡萝卜，然后在抖音直播的5185都有点到这首歌曲，还有前面的朋友哈。来，接下来这首我们说来就来的 Star。 是我能听见最美的画面，尽管伴随着天空的哭泣。嘿，孤独的明星，银河的想你，蓝色的足印，或是你洒落于天堂的水晶。你是真 Lenny 最后的宿命，如此幸运而短暂的相遇啊，我终于可以自由的呼吸，不再恐惧，在梦和现实穿梭，跟着你倔强温柔的追 醉了，我的妈呀！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已经到11:28了，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唱完这首歌曲以后，大家疯狂的点歌，哎，所以怎么样？要不然后半小时我们就是疯狂的回应大家点的歌好了， 没问题， 可以吗？ 可以， 啊，真的可以哈，他们答应了，所以各位你们想听什么歌曲，先把歌名发送上来吧，我们争取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多呈现段落给各位。点歌的方式哈，抖音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喝口水，马上还要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继续呈现给各位。

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听众点的这首歌曲 All Your Love， 如果你喜欢的话，在黑蓝作坊这张专辑当中可以听到录音室版本。接下来这很多朋友点到的是莫俊翰的这张专辑当中的 Got My Dream Working。回忆一下， 这歌主要不常演， 不常演的原因是，对，我们可以不用唱太多。 真相死在里面，就在苏醒的那一天，狂乱占据我的世界，重复在眼前，包裹我的每个瞬间。究竟你是真的来过，或者仅仅是幻觉？我在墙上刻画你的脸，寄希望于时间，让你回到我视线。若这一切可以实现，我愿付出一切。 这是回应大家点的歌带来的 Got My Dream Working。 然后演之前大家要说要回忆一下，这首歌不常演，所以 why 为什么啊？来，吉他手有话说让他说。 就是歌太多了，演不过来。 哎呦喂， 没办法。 哎，真的是。那为什么有那么多歌，偏偏要把他给落下呢？ 因为我们上一轮已经把这演了一溜够了 啊， 所以这新的这轮就别演了，要不然有些歌没机会演，都是好东西。 啊，真的是怪歌太多。 对，既然大家轮流都得吃到，要不然有点遗憾。 哎，是。哎，说到这个歌多的问题哈，接下来的专辑的速度计划是多久出一张专辑？还是它不在计划当中？ 让我们队长跟你说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宏图大志。 哦，听听看。 麦克终于又传过来了。 哎，人多， 从起头的时候在我这儿 想说话都不容易。 嗯，昨天我们在那个乐队有一个小演出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展望。 哦， 就是希望在我们的第三张专辑这个整体的部署和整体的想法大家融会贯通的去思考了一下，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整体的部署融会贯通的去思考一下。你 这还可以吧， 真的是。哦，厉害厉害厉害， 坚不可摧是吗？ 哎，是的是的。 总之我们就是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在明年会，当然是明年的，希望是上半年到这个秋季之前吧，我们把我们的新专辑推出来。 2022年大概9月之前预计。 对， 嗯， 而且这张专辑应该是会给大家一个惊喜的。 这个 怎么讲？ 对， 想剧透一下吗？ 嗯，当然想剧透的。所以一般大家听到， 有着急的，你看有着急。 对啊，一般大家听到惊喜就会觉得是耳目一新，完全没有。 我还以为是万一被抄袭了呢，把想法。 好，他们已经开始自己聊起来了。 你看，大家这个 宏图大志呢，这个大的大惊喜呢，所以是听感上完全不同的是吗？ 大惊喜，我这样，我就既然大家，你看刚才你也听到了 啊， 我们的所有的成员希望这个再稍微再隐晦一点 啊， 大惊喜就是我们这张专辑会比较沉。 比较沉，嗯， 希望大家展望一下， 啊，就没了， 对， 就这么一个沉，让大家去。 你想，你拿着一张专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嗯， 比较沉的话是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肯定。 比较重， 对对对， 好， 沉重， 这沉重， 对 ，heavy blues， 沉和重不可以放在一块儿，就是分别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是一个意思，其实， 但是并不沉重， 就是证明这张专辑的含金量会非常的高。 远超前两张。 对， 好，我们期待着。但是现在才是2021年的夏季，也就还有一年的时间才能听到下一张。这张已经在制作当中了，是吗？ 现在有一些曲目我们已经都有一些动机，有一些想法，大家都排练过，有一些。 嗯。 但是我们可能想完善到更好，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更沉一些或者更重一些。我们希望这张专辑能带给大家更好的一个，其实，就怎么说，就是我们作为 Mojohan 这个乐队来说。除去我们的创作，我们的自己的创新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感觉一直在我们的乐队的一个宗旨里，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乐队不断的演奏，给大家呈现更多的 blues 的这种元素的音乐，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经过我们 Mojohan 的重新的一个演绎和翻唱，然后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可能只是一个非常接近于那种经典的 blues 的音乐，但是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因为很多人可能有些朋友不一定能直观的听到， 是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媒介一个桥梁，这是我们也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 blues 音乐真的是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去感受， 对对对， 你才会知道大家在一起玩音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说这60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里，就像刚才程琛说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创作了歌曲，但是如果演出量很少，你很难去来回的去体会这个歌的真正的含义。也许这歌非常精华，如果不是大量的去演出，不断的去熟悉它、磨合它，可能还不能把它最重要的那一面呈现出来。 是， 所以大量的演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但说到演出这一块，在聊天室这位曾月来这位朋友说，想请教一下 Mojohan， 巡演紧凑的时候，如果偶尔不在状态的时候，请问乐队如何调整？ 就该吵的吵。该闹的闹， 嗯， 也很正常，因为大家会有情绪的， 嗯，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了，比如说这个城市的环境不是很到位，或者有的时候甚至 干脆就是头一天晚上没睡好， 对，我们都遇到过，就是大家在巡演中肯定会有很多，就是开心的时候也很多，喝的很好的酒，吃着很好的鱼，小松，就是当然就是说这个大家会很开心，好的朋友在一起，但有的时候难免嘛，人生就是这样 ，blues 尤其是这样。 我觉得他另外一层就是在演出，如果今天可能不在状态，你就是享受不进去的话怎么办？ 有时候也没办法 啊， 只能硬着头皮来。演出是定好了，观众也来了，可能有的时候观众还比较少，但是大部分时间观众还我们演出观众来的数量总的来说还是不错，所以说我们得对得起人家这些所有来看我们的歌迷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还是尽量去尽我的能力吧，把这个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是今天完全投入不到音乐当中去的话，就要把你的职业素养给拿出来了。 是呀，是要需要这样。 好，时间很快哈，还是争取再给大家一些表演的时间。刚才我们主唱程晨说到你猜的那首歌曲，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在点那首歌曲。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依然是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点到的一首歌曲，《Blue Berry Hill》。 misty. 怎么办？有一种听不够的感觉，时间过去的太快了。最后，大家各自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收音机前或者在看我们直播屏幕前的朋友们说吗？新专辑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明年秋季之前会听到，是一张沉和重的一张专辑，但是并不沉重。 对 ，OK。 新专辑我们肯定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计划中，就是 昨天晚上已经部署完了， 对，已经在推进中，希望很快落地吧。 好的，下次巡演呢？有人问， 下次的巡演肯定是明年了，今年的下半年我们没有巡演， 就好好做专辑了，是吧？好的， 排练录音 ，OK， 小曾老师，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莫卓翰的乐队。然后这个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Blues，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我吹的这种口琴的话，可以上网搜蓝调口琴， 嗯， 然后就是那个有个叫蓝调口琴网的，是我做的，里面有很多教学啊。 嗯，原来最后要说的话是这个带货， 当然不是，就是 立马上链接， 为了推广这种文化啊，因为喜欢这个人很少， 确实， 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吹这个口琴的我是唯一一个吧？ 对的， 对 的， 吹起码吹最好的应该是我， 对的， 这就是传播文化， 哎， 对不对？对不对？ 哎，你们乐队真的是很会夸自己哈。哎，但这位9192的朋友说，当年学布鲁斯口琴就是靠小松老师的课程入门的。嗯，程晨，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热情来我们的现场看演出，这个是我们可以直面你们，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之间有最直接的接触的最好的方式，交流音乐，然后一起跟我们唱歌跳舞， 也能让他更加坚定自己唱中文布鲁斯是好听的。 是的，是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来现场看莫卓翰。 我们倒是想看，你不知道明年了吗？ 对，所以那明年就更牛了。 哎，因为有沉重的专辑。 对，我相信来完现场，你们一定会爱上莫卓翰的，同时也会爱上布鲁斯， 特别好。来，老吴。 对，我们这一趟巡演确实也挺不容易，挺漫长的，但是因为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还有很多当地的做 live house 的朋友，他们都是满腔热情，然后靠着一个在支撑的这种现场演绎的这方面的 live 现场的这个事业，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感谢这些支持我们的人，还有现场各地给了我们帮助的这些好朋友们，然后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做音乐。 真的也很感谢，在2021年这样的年份，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之下 ，Live House 可以有更多的演出，让大家去感受到现场的魅力。无论是不是布鲁斯这样的形式，它最终都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大家如果爱现场的话，都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那种音乐的活力。 对，最近刚才说到演出，我们有一场8月6号 哦。还真有哈，8月6号，朋友们， 是一个跟那个 Blues Dance 做的一个活动，北京 Blues， 他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大家 Blues 音乐和现场跳舞结合 哦。 然后我们会在8月6号 Mojohan 的演出。 那你们会跳舞吗？ 我们在现场演出，他们跳舞配合嘛？ 啊，你们不跟着一块跳吗？ 就边 至少派出一个代表去跳嘛。 我们也会有律动在。 总之期待吧，等一天到现场你就看到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欢迎主持人一块儿。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谢谢莫卓翰的，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拜拜。